真挚的意义。

such a brain. And every part of you, I know. I come from touching you with moments. Touching you with noise. Touching you. 一直相信 什么 love love love 什么是 love love love 他们说现在是什么 我还没有弄懂 他们说神话是什么 我也不是太明白我猜是不是有些心事会盛开得很痛快和精彩 谁的温度也遇见了身上玻璃鞋也鞋红了却没有停下过一直在往前走像是知道有谁懂我 Oh, oh 在那个路口我听的这一首歌你有没有听过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baby 会不会有花火在闪烁 谁也在做一个看来傻傻的梦谁的心事也是微微酸的 谁也在寻找某个小小的宇宙

站在树荫里，共 知你想不想听，你睡了你没醒，每天都在旧规律，遇见你的日记全都套进公式里，你眼里的后语不动声色的努力调整表情，

孤，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我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是瞬间甜言，我翻页下个字

Forget it the hard way. Oh, you don't understand.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